像一首歌告诉我，无论多远跟着河流走，会有个人爱我。走吧去吧，让梦 唱得不够动人，你别皱眉，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。